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如何给孩子起名？ 哎呦，孩子爸 啊， 愁死我了。 怎么了？又谁家孩子招您了？ 那倒不是，我这微信群呢、又出难题了、你看这大橘子家的小宝宝要出生了、非要网络征名，这可难死我了。 这不有现成的网络吗？就查一个呗。 那多没诚意呀、 那就查字典，你没听说过吗？这南州一女诗经的准没错啊。 哎呦，快别说了 啊， 很多我们群里的家长啊都犯这个错误 哦， 从古籍里找名字，结果呢是又难写又难认。据说呀，对孩子这个以后还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呢。 名字至于那么严重吗？ 真的，我们有一个同事 名字当中就有一个生僻字 哦， 这电脑这都打不出来，结果呀导致他去银行贷款，因为名字打不出来还办不下来。你猜怎么着 啊？ 最后啊还是用拼音代替的。 你这都是特殊案例，那也不能起个大俗名啊，对不对？ 那咱还是请 AI 专家给支支招吧。 好，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对于家长来说，给孩子起名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好名字可以让孩子在今后的人际交往、工作生活中更加的自信，所以对于起名这件事情，爸爸妈妈们都是没有半点马虎的。 哎，专家，那到底应该怎么给宝宝取名啊？我这还四大原则。 对呀，专家，关于给宝宝取名有什么原则吗？ 给宝宝取名有四大原则。一，配合宝宝的出生时间，这是传统起名的一项很重要的方法，主要根据宝宝的生日、月份、季节和气候选择合适的名字，如血型啊、出血啊、剑出啊、春雷啊等等。二，选传统的吉祥音，行一的字字意吉祥，就是字意要吉祥，组合起来要有好的意思，或寄托某种理想，或赋予某种祝愿，或纪念某种节日等等。三，按字的结构形状起名字，都是上下结构或左右等相同的结构，如刘翔都是左右结构，取刘祝吉祥的意思，李晨都是上下结构，取一生朝气蓬勃的意思。四，起名要做到六忌一变六忌，一忌太乙重名，二忌不变性别，三忌谐音不雅，四忌充满稚气，五忌花枝招展，六忌一字多音，一变便于书写和认读，避免太生僻的字。只要记住这几个原则，给孩子起名就不犯难了。 哎呦，这原来小孩子起名啊学问可真不少。 是，专家，谢谢您啊，这我们可又长知识。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 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孩子厌学怎么办？ 孩子厌学对不少家长来说简直是触到了逆鳞，更有家长采用的解决方式极其错误粗暴。比如在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当中，一位妈妈为了狠狠制止不爱学习的儿子而踹了孩子裆部，伤到了孩子敏感部位，因为孩子厌学就下此毒手，实在是太过冲动。万幸孩子的手术成功，但这样的粗暴教育只会让孩子越来越厌恶学习。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吃苦教育也不是万能良方。近年来，想通过吃苦教育让孩子好好学习家长越来越多，有带孩子上街捡垃圾的，有让孩子去体验放羊的，有带孩子回乡挑粪的，有些孩子的确通过体验生活不易改变了对于学习的态度。但这个方法一定要注意的是啊，让孩子早点体验劳动辛苦，有所思考和体会，早点独立，这样很好，但不能过度。一旦父母掌控不好这个吃苦教育的力度，那么就很容易起到反效果。本市请家长教师给教育工作打分。市教委近日启动2021年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调查持续到10月20日，调查将在全市16区及燕山地区经开区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学生家长、校长、园长和教师、督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进行。调查采用随机抽样，通过网络调查方式采集数据，届时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部分学生家长、校长、园长和教师、督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会收到短信，可根据提示如实填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相关规定，相关信息会严格保密。2021金秋精品文化演出季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来了。很久以前，第一次当妈妈的慈母龙阿弥在红果树林里捡到一个蛋宝宝，意想不到的是蛋里孵出来的居然是最凶残的食肉恐龙霸王龙。阿弥不忍将年幼的霸王龙宝宝丢弃，承受巨大的压力给他留了下来，取名梁太，他自己的孩子取名光太。在阿弥的呵护下，光太、梁太一天天长大了。梁太越来越奇怪，他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他到底是谁？一天，梁太遇到了一只真正的霸王龙，梁太该怎么办呢？是选择留在阿弥身边做一只奇怪的慈母龙，还是远离妈妈弟弟做真正的霸王龙呢？故事的结局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地点就在大兴剧院大剧场，目前还有40元的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报童》来了。儿童剧《报童》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为背景，描写了新华日报社的一群小报童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教育关怀下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故事。石雷、草莽和勇敢的报童们能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把印有周副主席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送到读者手中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1到7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你听说过过程戏剧吗？你知道戏剧如何把孩子变身为小侦探、小历史学家吗？你相信学龄前的孩子会在短时间里原创歌曲、排演舞蹈律动吗？是的，这一切正在小小的儿童戏剧营里发生。无论是腼腆害羞的宝贝，还是活跃好动的小顽童，专业的戏剧老师都会引导孩子找到最舒适的状态，展现他们最本真、最具创造力的一面。那么儿童戏剧营为什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爱？戏剧教育中容纳了哪些被大人们忽略了的重要成长理念？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儿童成长指导师、双语戏剧教育研究者阿琼老师，欢迎您。 Hello，大家好。在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暑假期间啊，阿琼老师呢是作为导师啊，组织了多场的儿童戏剧活动啊，在活动当中呢，会让孩子们绘画，让孩子们表演，而且还会带着孩子们原创一些歌曲啊，还会去探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历史学家。首先想问问您啊，为什么会让孩子们化身成为小历史学家？这个点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种戏剧教育，尤其是我们做这种比较特殊要过程戏剧教育嘛，就想要说让孩子们沉浸在一个故事里、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从而去引导出他们就是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可能对某一个特殊一个主题当中他们的感受。那当时我们其实去到这个地方是古北嘛。那古北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其实是后来开发的建立的东西，但它其实所有的都是仿古的一种模式去做出来的。那当时我们就想着是说，而且最主要是它有个很大的依据的。长城，对吧？那我们就想说，如果说想让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创造，去表达，那我们让怎么样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让他沉浸在其中呢？所以当时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故事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我们想的是孩子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那其实像因为很多比较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对历史这个词都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个所有的不断的吸收过程当中，我们相信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小小历史学家的话，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有探险，会有研究，会有去思考，会有去要去做出团队当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所以说，相当于是一个故事穿针引线，让很多东西都能够串在一起。那其实我们知道戏剧也是一个多种艺术的集合嘛，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相辅相成。那我们就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作为教育者的话，都不需要成为一个是在前面去引导的人，而孩子们成为了一个哦，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还需要做这件事情，让孩子他的主导性就更强。那我们一直相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能让孩子，更愿意去创造，更愿意去表达，就是当他的自主性被激发到一个最顶端的时候。当他愿意去为这件事情想去做些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我们会想说，也许小小历史学家会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过程戏剧教育啊，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的。其实儿童戏剧教育近年来也是受到了家长还有教育者的推崇的这样的一种教育的手段。那么您觉得儿童教育、儿童戏剧教育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其实非常符合孩子学习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其实讨论最大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让孩子们坐着在那听着我们去讲，然后或者是说让他们去读一段东西，就一直是静止状态的一个学习状态。那在戏剧教育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你要动起来，对吧？我们一直有一个词叫 kinesthetic，就是是。动觉上的，就是我们一直鼓励他们参加进来，然后去讨论、去表达，所以这种的，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参与者，而非一个被动的接收者。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小年段孩子，即使说，我觉得一直到了小学、初中，其实他们小时候最开始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要去碰到它，他要去感受它。然后，但是随着我们，因为教育系统很多时候因为孩子比较多，所以很难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鼓励到大部分孩子都能做到说我要去表达，我要去做动起来。可能更多时候说 OK，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怎么去做，所以说那在教育就是戏剧教育当中呢，就是我们又重新激发起他们孩子最开始他们对这世界好奇的时候，他们想要如何去学习这个世界的这种学习方式。所以可能对我来讲，就是有很多孩子他可能在进入学龄阶段的时候，他会感觉会很难就是 接受这种，或者对他来说不是个非常适合他的学习方式，但是在教育系统中其实会就是更多的包容性，有些孩子可能更适合一个是通过视觉来学习的，有些孩子可能是更多适合一个动觉，就是我一边动起来一边去学习，那些东西会刻在他的脑子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戏剧教育当中就是这些孩子他们都有一个能够适合他们的一个学习的点和学习的状态，所以这对于我来讲，这也是可能为什么随着我们现在各种家长对教育的了解以及对他们自己孩子的了解，开始不断的去找到一些可能会他们会觉得更适合他们自己孩子的一个学习方式这是我的感觉。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教育戏剧的从业者啊，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放松，可能现场不管孩子有什么样的突发的表现啊，都能够接得住，而且也会给孩子非常恰当的这种反馈啊，不会用一个标准去说你这样做的不对，你做的不好啊，他不会有这种负面的评价。那么您觉得这个儿童戏剧的教育者，是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最开始一个最重要能力就是真正的尊重孩子，就是不要把孩子想成一个说他比你小就是他懂的东西比较少，或者说他就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引号的孩子，就他是需要被教育的。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个孩子其实跟我们一样，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学到东西可能比他学到东西更多所以当你如果真的是尊重孩子一个人为本体出发的话，你会发现那你就会开始真正的去倾听他，这种倾听就不再是所谓的一种敷衍的倾听，或者是有目的性的倾听，就是我想要倾听到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我要倾听到一定是所谓的某一种答案，而是真的倾听他可能想要讲的东西。有些时候孩子其实因为他毕竟年龄比较小嘛，所以就是他可能语言能总结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表达出来他的想法，但如果你认真听，你会知道他其实真正想说的东西是什么。而我的内心是真实相信，就是每个孩子其实即使他年龄小4到6岁，他也已经感受了这个世界有4年了，对吗？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他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啊。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最开始想要表达方式就是说只用语言，但是孩子其实那个时候语言表达能力可能没有发展到跟他感受的能力是相匹配的，所以他有些时候说话的时候可能是跳跃性的，或者是非常天马行空的。但如果你真的倾听，你其实能感受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当你真正能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东西，那其实你就很自然而然的能够给出一个反馈这个反馈也会让他觉得他的想法真的被听到了然后同时作为儿童戏剧教育者，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真的是要有一个即兴的能力，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你问的问题尤其是当你跟一些小一点孩子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你在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孩子其实可能还在思考第一个问题所以那其实对于你来说，那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坏的事情，因为说明他真的沉浸在当中，他是在思考的，只不过他们的反应能力稍微慢一点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很自然的去回答他的第一个他的反应，然后以及说要很自然的引导他说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讨论到这个问题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做，那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要有一定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即兴戏剧的训练，就是要知道因为即兴戏剧它的训练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对所有东西说 yes 嘛，就 yes and 这个思维逻辑其实在很多时候跟孩子工作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的效果。对，因为就像你刚才也说，就是很少有负面的这种，这也是因为我们在做戏剧教育的话，其实创作力想象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很多时候什么时候能最大程度上能让孩子有一个很自由的去表达自己想象的点，不会害怕被评判，那就是当你整个作为老师或者作为戏剧引导者这个身份也都是以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视角去说 yes and， 即使你这个说东西可能跟我现在讲的东西不是很就是很挂钩，不是直接100%的对接，但是我依然说 yes， 那我在想着说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会怎么样，就是这是一个不断正向的鼓励他们去思考去表达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另外一个小点的话，就是因为像我们讲到戏剧教育其实是一个结合各种艺术形式的一种 艺术表达的方式嘛，一种呈现。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可能你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艺术技能或者是一些实践的经验。对，因为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孩子比如说他想要说，我们觉得啊，这可能用一首歌来表达会很好，那其实就是那说，那我们一起来创造一首歌吧。但这个的前提是，其实你也是要有具备一定，就是能够跟着孩子们去就是根据孩子们想法去有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其实这个小朋友刚才您也提到了，是4到6岁的这个小朋友带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不会写字哈。那么我看到您也会让他们画画或者唱歌，或者是用这个肢体动作来表达他们的想法。那您会从这个孩子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内心的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就像刚才其实也提到，其实表达是有多种方式的。当我们成人之后，对吧？有舞者，他主要是用身体去表达。然后呢，有些专门的声音艺术家通过声音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那其实对于小孩的话，虽然他现在还不会写字，没有办法用一种语言方式来去表达，但其实这种多种方式他们也是可以去表达他们内心的。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在古北的时候有做到，就是说要去画一个长我们要自己去建造一个长城。那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孩子们最开始自己想到的，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用身体搭建起来，而说啊，那这样的话好像，因为我们有试过一些肢体的话没办法表达，后来孩子们想说用模型嘛，然后去画去表达出来。那当时我就其实在他们真正创作之前，我就想了一句，我说现在我们看到长城这样，那现在此刻轮到我们自己去创作了，你心中的长城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这个时候当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用到纸板，会用到就是用刀刻，他们可能没办法刀刻，所以会让他们先用他们的笔画出他们的模型。那其实从最开始的模型的时候，你就其实能看到很多孩子的不同。有些人的模型是那种有着非常大尖尖刺刺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展现出长城是一个就是很雄伟，然后非常有攻击性的这么一种状态。而有些孩子的长城就是非常的细节，很小很小，甚至说在长城的底部是有开着一朵特别大的花等等。那其实就是在这些最开始他们只是设计模型当中，你就能看到他们对这个世界探索的一个点，就是可能刚才我讲前面讲那个点的话，虽然不是说男生一定会这样，但是当时其实是一些男生他就会比较有这种比如说底下有迷宫啊，会有这种很多他觉得什么这里可能还藏着一些冰炮啊等等等等。那对于有些女生的话，她可能在底下画的是花，但是并不是说只是女生会表达这种花。当时我们有一个男生，他在底下画的就是他的长城底下是一片花园，是有很多的就是青草啊这种什么什么的。那很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上颜色之后，就是很多人会用颜色把它盖住。比如说当时我提到有个男生，他其实底下画了一个说长城底下的一个花园，那他最后上色的时候其实用了那种渐变色给他盖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样都盖住的话，不是没有人能看到他们了吗？然后那男孩就悄悄对我说，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花园。对，你会看到其他们很多时候，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些时候家长能看到可能只是他们最后的成品。对，但其实孩子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很多人是被埋在里面，一步步盖在了外面。所以可能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通过艺术的创作绘画或者是肢体是一个很好的去让孩子再一次表达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对，让他们能够听到，他们能看到。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绘画当中有不同色彩嘛，对吧？其实色彩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外显出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觉。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参与的时候他是比较害羞的，比较腼腆的。那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那您会怎么引导他们参与到活动当中去？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活动就真的是比如说此刻有，而且很多时候我先就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每个孩子即使说他有腼腆和害羞的孩子，但是他一定有那一面是外放的，是愿意表达的，对吧？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见到有些孩子 他在最开始开营的时候可能很害羞，但他肯定在家里的时候跟他爸爸妈妈的时候可能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每次遇到这种比较有点害羞有点腼腆的孩子，我都是会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就是你要先去了解他，先去了解他此刻他害羞或者腼腆的原因。当然有些也有可能说本身性格就可能会是这样，那就是给他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说在大家彼此介绍的时候会用一个戏剧游戏，然后这个时候轮到他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会有一个叫 high stake， 就是说所有人都看向你，其实那一刻他的压力其实很大的嘛，那他可能就是会没有反应。那我很多时候就会说你是不是要再想一想，那我们等一等，我们先让下一个人去说可以吗？如果他说可以，那我就是去下一个。但有些孩子的腼腆其实他依然自己内心会去鼓励他的，如果我说那要不要等一等，我先让下一个人先说，他可能会摇头。我说那好，那我们就一起想一想。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跟他说就是给他一些小的提醒，或者是说你是要这样的吗？他可能会摇头，对吧？可能会说 yes。 那如果他摇头的话，我就说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但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你可以小声告诉我，也说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办法这时候就是当我的距离跟他接近了，然后我感觉他会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支持他在他身边，他可能有些想法就会更容易说出来。对，然后呢，但如果说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他第一声就说那让下一个先说，我再等一等。那要等所有人做完之后，我会再问到他们说那你们有想好了吗？如果他们就是点了头有想好的话，那就会让他们去表达。但有些时候有些孩子就像我讲到，可能是性格上他就是一个慢热型的孩子，在第一时间一个遇到所有陌生的团队又是陌生的环境，即使说在等待了之后他可能依然还会说就是摇了摇头，那我就会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先进行下一步的，待会任何时候你想到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去跟我们表达。那可能说在课程过程当中，随着游戏随着因为我们戏剧当中有很多破冰的游戏嘛，他在这游戏当中因为孩子其实都是爱玩的，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他其实可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之后，虽然说我们不会再回到第一个环节说好你现在再来介绍你的名字，但是在游戏当中孩子们其实已经玩成一片了，那可能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去跟他说那如果待会儿再有别人再有我们再回来的话，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呢？那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容易的就是去介绍自己的名字，或者去用一个动作去表达他的想法了。对，其实我相信的是就是你是要一定要先看到他们就是可能腼腆和害羞的真正本质的原因，那其实你到后来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真正的跟他产生链接的时候也就会相对容易了。对，那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甚至整个第一天都不太说话，也不太就是参与到活动当中，但他很爱去观察，经常会有这样一波孩子的。那我就说没有关系，但比如说有些游戏的时候蔡云他会说，他说他不想去，我说好呀，我说那你就在这边成为我们的观众可以吗？他说好。然后呢，但是在成为观众过程当中我依然会有些时候会让他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身体的一个照片，每个孩子就成为照片中的一部分，可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不愿意进去，他会说我不知道成为什么，不想成为什么，如果你给了一些建议他依然不愿意的话，我说那好，能不能在这边成为我的观众？那当我也进去之后，我会对着观众说，我说啊，那位小观众能帮我们拍张照片留个影吗？然后他就可能会说好，然后他拿个就是用手比划来看，其实他也成为了这个照片当中一部分，只不过他成为了一个拍照片的人，但他自己可能并不觉得他是被迫参加过来的。对，那其实随着这个过程不断的他对整个团队开始更了解了，跟这种就是我们从戏剧教育这种模式，比如说大家一起玩起来这种方式更加放心了，他可能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三天随着故事的进展他就会开始有更多的表达了。对， 是的，其实您还是要跟孩子们站在一起，而且呢要给他们更多一点的时间，让他们放下自己的这种紧张和焦虑的一些情绪总之孩子们会在一个集体的欢乐的环境里会越来越适应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儿童成长指导师阿琼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孩子的这个戏剧教育的相关的一个分享。我们会在下集继续请阿琼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儿童戏剧教育。谢谢您。